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87集，大劫。蝎子的铁锤抡到面前，离北铁骑豁然打开了，他们把前锋队伍断开，迅速向两侧挪动，让蝎子畅通无阻地奔了进来。蝎子进到一半，哈森就觉得不妙，但是他的回撤命令根本传不到这里，因为铁骑两侧的前锋队开始回奔。萧驰也奔在最前方，迎着蝎子擦身而过，天雷怒滚，雨声加剧，蝎子的铁锤还没有挨到重甲，就先被长刀削掉了脑袋。东南方的离北铁骑就像是加过的铁笼，他们把蝎子吃掉了，让蝎子陷入更加深的包围，随后就像萧驰也那样，把蝎子用长刀就地绞杀。铁骑齐刷刷的两刀，紧接着就是脑袋滚落的声音。哈森当即下命 东突， 不能再打了，骑兵的优势在这里消失殆尽，蝎子冲入铁骑包围只有被屠杀的份。哈森冒险突袭端州，他已经在这里丢掉了太多，必须即刻止损，尽快突围渡河。后方的蝎子放弃再战，他们上马催促着拉器械的步兵全部向东冲去。哈森在雨中急行，冰凉的雨水打在他的面颊，他盯着前方，在急速中杀出条血路。可是侧旁忽然响起马蹄声，浪淘雪晶分毫不让，哈森的弯刀在格挡里被撞出豁口。萧驰的速度更快，两个人都在奋力疾驰，他们像炮弹般的冲在暴雨里。哈森突到了最边缘，查什河畔的戈壁就在前方，下水的骑兵跟埋伏在这里的禁军打得难分难舍，浅滩里红成一片。哈森奔进河水里，浪淘雪晶照着战马的侧颈一撞，把哈森的战马撞得歪斜，他必须勒住缰绳来控马。萧驰也挥刀削断了哈森的缰绳，战马无力调转身体，带着哈森翻进浅滩里。哈森落地就滚，他的棱刺在跟沈泽川对打时丢在了壕沟边，此刻只要把弯刀和匕首，周围杀身震耳欲聋，他用空出的手舀起把河水擦净被污血遮挡的双眼。萧驰也落了地，高大的身躯挡住了哈森东望的目光，成为哈森和大魔剑的山。哈森把卷刃的弯刀提到胸前，调整着呼吸，在萧驰也猛窜而来的同时扑了过去。刀锋碰撞时声音刺耳，萧驰也抵住哈森，推着哈森向后。哈森勉强稳住身体，雨水打在刀刃，剑开那个刹那，他陡然撤刀，在狼利刀前扫的空隙里闪身回避。河水随着两个人的脚步哗啦四溅，萧驰也面颊上残存着血，他只进不退的打法像是亡命徒，透露出强烈的进攻欲望，每次劈砍都让哈森手臂发麻，弯刀在狼里刀密集的攻势里几乎要变作了废铁。哈森在萧驰也劈砍里猛然翻倒，他在快要落水的时候硬是撑臂把身体抬了起来，随即蹲身抬刀再次格挡。萧驰也没换姿势，就这样全力下压，哈森格挡的弯刀被压得缓缓下移，贴近他的肩膀，他甚至能感受到狼力道的锋利。哈森喉间溢出粗重的喘息，他被萧驰也压得腿部生疼，已经向下屈了。哈森不会向萧驰也跪下，十二不跪在大周面前饿死了数不清的人，他走到今天就是为了找到那条出路。哈森钟爱赤蹄虎，却数年都睡在刀剑里，他从不向铁骑低头，他是翱翔苍穹的雄鹰。哈森拼尽全力扛着萧驰也的力道，在大吼里愤然架起了狼力刀，他悍然前突，险些削到萧驰也的脖颈。萧驰也猛地后退一步，接着曲肘撞掉了哈森的弯刀，身侧的马匹嘶鸣着摔倒。哈森翻转出匕首，在萧驰也进攻前再度前突， 朗利刀吊转不及，萧迟也松开刀柄，靠着右臂的臂腹格挡匕首，左手握拳把哈森砸翻进水中。哈森摔起浪花，他咳着水，在萧迟也下一次到来前猛地扑身抱住萧迟也的腰部，脚下勾绊把萧迟也放倒落水，水花迸溅，萧迟也反拧住哈森的后领，从后卡住了哈森的脖颈。哈森喘不上息，匕首捅出去的时候撞到了重甲，他立刻放弃，用匕首试探下萧迟也的双眼，萧迟也只能放手后避，哈森改为抱住萧迟也的手臂跟着侧身，萧迟也过肩摔了过去，哈森摁住萧迟也的面部，让萧迟也在湍急的河流里无法呼吸，他夹住匕首要割掉萧迟也的头颅，萧迟也反手握住了匕首，在锋刃陷进皮肉时蛮横挺身撞到了哈森的下巴，哈森双眼酸涩，就是这么一瞬间的破绽，胸口已经挨了萧迟也的肘击，他齿间没咬住血，萧迟也松开匕首，握血再度砸翻了哈森，这一下太狠了，哈森口鼻都在流血，他甚至有些头晕，厮杀声忽近忽远，大雨模糊了一切景物，他在撑地时发觉自己的皮袖裂了，袖带里的赤蹄花随水飘出去，哈森没抓住花，花转眼就被马蹄踏烂了，萧迟也重新拔起了狼利刀，他双眸潮湿，哈森见过这样的狼，在那场大雪里萧迟也就用这种眼神追了他几十里，一杯铁骑冲散了骑兵，他们沿着查实河畔让骑兵无路可逃，浅滩的河水通红，漂浮的尸体堆积在拐角，大雨泡白了所有人的面容，哈森没有等来他留在哥达勒的援兵，哈森在喘息里仰头淋雨，他越不过萧迟也的肩膀，看不到查实河的对岸，他颓然地默念着 天神庇佑， 狼利刀猛地插在浅滩里，血顺着刀刃散在河水中，哈森的身躯扑通地跪在湍急里，然后栽了进去。暴雨喧嚣，萧迟也胸口起伏，背后的马蹄声都停了，苍茫的天地间铁骑都望着他，萧迟也面朝查实河，抬起提着红发的手臂，漫长的寂静只有激流的声音，谭台虎汤水走了两步，他扔掉刀朝着前方哭道， 赢了， 我们， 铁骑们喉间发出压抑的哽咽，接着爆发震天的吼声， 我们胜了， 长达半年的阴霾终于退去，贯穿南北的查实河流淌着无数人的热血，李北在暴雨里要回了自己的尊严，萧迟也攥紧拳，沉默地红了眼眶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